圆旋波动键打空，拉出来的视角空无一人。莫凡的举动让星星的队友感到十分欣慰，但是只这样就能让江波涛一头雾水，那也真不至于。莫凡都学会了根据对手的职业来做判断，更何况比他更有职业经验的江波涛。毁人不倦是忍者，忍者利用忍刀拥有其他职业所没有攀岩的能力，这一点在和忍者对阵的时候，任何一个职业选手都不会忽略。江波涛的视角因为距离已经能看到钟乳石相当的高度了，但在视角拉到这边时，还有一个向前抬的操作，完完全全地将整个钟乳石扫了一遍，但是低处没有，高处同样没有。江波涛反应神速，吴浪立即又反身回切，这下蹲在半截高的毁人不倦一下子就暴露了。吴浪手中短剑天裂早已挑起，一记极光波动剑向着半空急速扫出，快如闪电，瞬间就已从毁人不倦身上扫过，直接将毁人不倦扫成了一团残影。 是影分身啊！ 电视转播中的解说潘林叫着，好像是在替江波涛惊叹一般。事实上，他们这些从上帝视角上观看比赛的人早就知道这一点。莫凡的毁人不倦环绕避过吴浪扯动视角的同时，就施展了影分身术，影分身继续攀在钟乳石上，真身却飘然坠地，而后一拧身就不见了。地心斩首术，落地消失不见的毁人不倦施展的是这一忍术，而要发动的时机正是此时。哗，毁人不倦挂着泥土破土冲出，直接击向吴浪的咽喉，但是吴浪手中天链竟也在此时急速落回，格挡，枪，两人兵器相撞，一声脆响，吴浪借势身后一滑去，如此突然的一记地心斩首术，他居然也能反应过来。地裂波动剑，后滑的吴浪剑一翻起，地裂波动剑滑土冲出，太急太快，这下莫凡反倒反应不及，毁人不倦被这记地裂波动剑扫了个正着。不是江波涛反应快，而是他早有防备，他识破了莫凡的打算，毫不犹豫出手的极光波动剑只是引莫凡出手的诱饵。地裂之后，烈焰冰霜又是接连两记波动剑扫出，但是细碎的冰晶卷过之后，冻结的却只是一个真人大小的替身草人。替身术，莫凡在这连击过程中赫然施展了这一忍技脱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是极光、烈焰、冰霜三式才会被称为冰冻三叠浪，因为只有这三件连出的攻击衔接才是空当最小最完美的。地裂波动剑不具备极光波动剑那样的速度，导致和烈焰冰霜构成的波动剑三连击产生了微小的空档，立即被莫凡抓住机会施展替身术逃生。替身术随机传送，施展的一瞬就连莫凡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在哪里。那么对对手更严，接下来毁人不倦会攻击的位置自然更加毫无逻辑可循。这一随机在上一场和霸图的擂台赛上，莫凡反复利用，反复刷几率，最终战胜了霸图的秦慕云。那一战给很多人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莫凡使用了替身术，大家下意识想到的都不是在脱身，而是在抢攻。江波涛也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吴浪没有傻站着不动，拧身转剑，视角转过360度的同时，手中天裂也划出了整整一圈，剑上波动之力绽开，直接密布吴浪身遭360度。星云波动剑，魔剑是75级最新大招，随意出招的话，波动之力将以随机的不规则形态展现，但事实上这技能的波动之力是可以靠操作者的操作来控制的，而这360度的扩散施展只是其中之一，这种富于变化的技能在战斗中最能让人意想不到，这技能出现后就深受魔剑士玩家的喜爱。魔剑士这职业 技能加点的区别主要就在主修波动剑或是波动阵，但星云波动剑这技能就连主修波动阵的玩家都愿意花费大量的技能点来学一学，实在是觉得新鲜有趣儿。职业选手的角色当然不能因为有趣儿去学一个技能，江波涛的魔剑士无浪正是主修波动剑，所以这星云波动剑顿时成了他这一年半来特别着重研究的一个技能。莫凡此时还真是在让毁人不倦抢功，他倒不是想故伎重演，只是发现了替身术的这个随机传送是一个可令对手措手不及的攻击时节，当即就注意利用起来。扬手疾风手里剑已经射出，抢步就要贴身上前，结果就见无浪转起一圈，天链剑起，星云波动剑竟是被抖成了一个大圈，唰，速度快威力也强的疾风手里剑被这星云波动剑的波动之力扫到后，竟然直接发生了偏转，歪向了一旁。星云波动剑在判定上也着实不弱，如此攻守兼备让莫凡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可做攻击的空档。但江波涛在让吴浪转身出这一招时就已经看到了毁人不倦的位置，这记星云波动剑看似全员，其实在看到毁人不倦的位置后，江波涛立即就在之后略做了操作上的改动。最终的星云波动剑并不是首尾相接的全员，而是缺了一口的大月牙，短剑天链在最终呼向毁人不倦所在方向一个反切，星云波动剑不再扩散，而是直朝着方向扫出。这一击所笼罩的宽度至少有五六个身位格，而波动之力在扫出后却又不再凝聚，彻底扩散开后，扫向毁人不倦的仿佛是一堵墙。避，往哪儿避？上，下，左，右。星云波动剑被江波涛一番操作后，最终竟是如此庞大的一记面攻击，毁人不倦所有去向都已被封堵，忍者常用的脱身技如影分身术、替身术又全在冷却中。但是莫凡没有坐以待毙，毁人不倦连忙斜向后退，这记星云波动剑既是呈月牙圆形，那么在两边所留有的空间到底要多一些，毁人不倦如此走位正是想充分利用这一点。谁想这星云波动剑扫出后的扩散竟然很快就把这空间给弥补了，张扬肆意的波动之力交织密布，再无这样的空档，而这变化也让莫凡彻底措手不及，斜向后退的毁人不倦终被星云波动剑给吞没。所有人望向毁人不倦的斜线，结果却发现这声势惊人的星云波动剑的伤害却不如大家所想的那么恐怖。这75级大招的伤害本是很强的，但在江波涛这样的用法下，波动之力最大程度的扩散拉展，最终以面打点却是以牺牲攻击力为代价的。雷声大，雨点小，这一集最后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有的人觉得很失望，有的人却看出这一击不过是攻势的开始。吴浪挺身追上，各式波动剑滚滚而出，一剑又一剑的波动之力接连扫到毁人不倦身上，系统统计的连击段数直向上飞，毁人不倦的血线直向下降，接连遭受攻击，莫凡居然毫无办法。吴浪刚刚所施展的可已经不仅仅是被称之为无懈可击的波动三叠浪，当中还夹杂了其他的波动剑士，结果莫凡居然找不到闪避脱身的空档。这可是他最擅长的环节，单论闪避脱身技巧，莫凡即便在职业圈中也称得上是顶尖，但是现在他的毁人不倦竟然是被吴浪的波动剑给死死锁住，脱身不得。被吴浪，一个魔剑士，这值得惊讶。魔剑士虽属剑系，却是一个中距离攻击的法系职业，同职业中两个流派，主修波动阵的打击面积大，控场能力更强，而主修波动剑的单体输出能力强悍，但在控场方面的表现就相当一般了。 而中距离的攻击方式也注定了这职业并不具备近战打击职业那样紧凑的攻击牵制性。但是现在江波涛的无浪接连的波动键衔接紧密，竟让莫凡这个脱身高手无法摆脱。怎么做到的？熟悉魔剑士这职业的玩家都在惊叹，他们看不出原理，只能惊叹于江波涛的技术。不愧是第一魔剑士，就是拥有别人所没有的能力。而在职业选手这边，却很快发现江波涛能做到这一点的奥秘：预判以及走位。江波涛的无浪每一记波动剑出都不在同一个位置，他充分掌握着每一记波动剑的特点，寻找着最合适的位置，将这一攻击送到他所判定的方位，而后就见毁人不倦准确地被命中。每一剑都是预判攻击，因为莫凡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一直在寻找空档，而毁人不倦的挣扎却刚好总是撞上无浪的下一记波动剑。 不，不是预判。 星星选手席这边叶修说着， 是他放出的饵，他的每一记波动剑都留下了一个看起来可以脱身的空档，可是这个空档马上会被他接下来的一剑给补上。但莫凡在这方面太敏锐，反应太快，他第一时间就能察觉这种空档，然后飞快地向这边躲避，结果就正撞到了江波涛用来填补漏洞的一剑，而这一剑中又会预留下一空档，非常有针对性的打法，完全吃准了莫凡的特点，利用莫凡的长处而不是短处在做文章。 这个家伙相当可怕呀。 叶修说。 我怎么一直不觉得他很高手啊？ 陈果说。因为他太不动声色了，